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专栏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，那很多同学在学习专栏时问我，想补充一些基础知识，可以参考哪些图书？那今天我就结合专栏的编排，给你推荐几本我看过并且对我帮助很大的图书。推荐的书单不在于数量，而在于希望尽可能覆盖安卓开发工程师进阶学习的路径。只有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，才能在进阶的道路上走得平稳。专栏把进阶的各个主题由点到线串联起来，但这背后必然少不了一些基础的底层的知识进行支撑，而这些经典的图书涵盖的知识点比较全面，即使遇到问题时放在手边也是个很好的参考书。不管是做安卓开发还是学习专栏，都需要学习一些 Linux 的基础知识，在做优化时可以有更好的思路。关于 Linux 学习，那我推荐《性能之巅》和《最强安卓书架构大剖析》这两本书。如果你更喜欢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，还可以选择即刻时间的 Linux 性能优化实战这个专栏。如果想更好的学习虚拟机以及 Hook 的知识，需要对 C++ 以及编译原理有一定的了解。关于虚拟机，我推荐《程序员的自我修养》、《链接、装载与库》和《垃圾回收算法手册》这两本书。编程语言方面，那我推荐 More Effective C++ 和 Effective Java 这两本书，也都有中文版。其他的知识，例如网络数据库的细分领域，那我推荐 Web 性能权威指南和 Unix 网络编程。关于我推荐的图书的更多信息，你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。最后，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。